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没有区别，看起来连一点都没有区别。有三个男人都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三个一模一样，都很痛苦，都快要死，都很可怜，看起来都没有区别。但是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虽然这三个人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是他们不一样，有非常大的区别。特别是中间的那一位是好不一样的，他旁边的一位就对另外一个旁边的另外一个说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就是中间的那个人，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是的，左右的两个都是罪人，但是中间的那位是没有罪的，完全无辜的，这是很大的区别。我们也知道中间那位就是上帝自己，圣子耶稣基督，中间那位是创造主，左右的只是受造之物而已。非常非常大的区别，虽然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更有趣的，更奇妙的是这个，虽然中间的是上帝，是创造主，是自己没有罪的，完全无辜的，但是他反而担当了他左右人的罪，他也担当了你我的罪和世界上所有人的罪。因此中间那位的罪，因为他担当那么多的罪，他的罪就是比左右的罪多的很多，多的太多了，好大的区别。所以在好多方面，中间的和左右的有很大的区别。但是左右的两个人，他们两个之间也有区别。我们就再次听他们自己所说的话，这是从我们今天福音书的经文，我要念路加福音23:39-43。那同定的两个人，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诮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上帝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其中一个犯人知道，承认他是个罪人，是应该受惩罚的，并且他知道耶稣是连一点都没有罪的，并且他知道耶稣有办法可以救他。另外一个反而骄傲地讥诮耶稣，拒绝他。这两个的确有非常大的区别。因上帝的恩典，其中一个相信耶稣，并且这真的是上帝所行的神迹，因为耶稣当时看起来连一点都不像一位能够拯救人的救主。这犯人真的是凭着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因此耶稣也就告诉他，他今日就会与耶稣在乐园里同在。也就是说，那天那犯人就可以在乐园里凭着眼见。也就是那天那位因相信耶稣而是个义人，他与那拒绝耶稣的恶人就分得非常清楚，一个在乐园里的荣耀，另外一个在地狱的痛苦里。我们今天的人呢，当你看到人在外面的世界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区别呢？他们是不是都一样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没有区别？ 你们这些相信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的人跟其他的人有没有不同？在我们今天旧约的经文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，有些以色列人就是在问这个问题，他们的答案是没有区别。他们甚至结论说，其实拒绝上帝的人，他们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，我们干嘛还要敬畏耶和华呢？我们现在就再次听这段经文第十三到十五节。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，侍奉上帝是徒然的，遵守上帝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主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然试探上帝，却得脱离灾难。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？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区别，敬畏耶和华有好处，我们的日子有时候会过得蛮顺利，我们也有上帝的平安和喜乐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经文的以色列人的经验是一样的，我们在查经班也有时候会提到这个，作恶的好像非常顺利，比我们基督徒还顺利，我们就想，哎呀，我当基督徒在做什么？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十六到第十八节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，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。当我们凭着眼见看敬畏耶和华的跟不敬畏他的是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我们要做的跟经文里面的人一样，我们要彼此谈论，要思念他的名。是的，当我们看到恶人兴旺但义人受苦的时候，当我们嫉妒那些拒绝上帝的但还是过得蛮顺利的那些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跟上帝抱怨说，上帝啊，这不公平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些信心软弱的人想，哎呀，我当基督徒在干嘛的时候，在这些时候我们一定要彼此谈论思念上帝的名。我们要谈论什么呢？就是谈论上帝的名，谈论上帝的道。当然我这位当你们的牧师要给你们谈论上帝的道，但是你们也要彼此谈论这道。我们首先要彼此谈论上帝律法的道，这道要责备我们，审判我们，因为我们勇敢，我们敢跟上帝抱怨，因为我们嫉妒恶人，因为我们太看重那些恶人物质的兴旺。上帝的道要责备我们，审判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想要背起耶稣给我们要背的十字架。我们都是骄傲的罪人，在这方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恶人，我们都有罪，没有区别。就像十字架上的两个犯人，他们一样都是犯人，都是罪人。同样，我们今天所有在世界上的人也都是罪人，没有区别。因为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就应该，我们一定要常常一起聚，特别是星期天早上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一起聚谈论上帝的道。 那定我们的罪的上帝的道，那强迫我们悔改的上帝的道。但是我们还有那另外一个上帝的道，我们要彼此谈论那个道所说的。我们今天的书信从哥罗西书第一章总结得非常好，第十三、十四节说，天父上帝救了我们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这段有个非常清楚的区别，黑暗换到光明，罪犯、罪恶、罪过换到赦免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，这样的区别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天父上帝在他的恩典里就把我们迁到他爱着耶稣基督里的国度去。天父上帝使我们在他爱着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。这样虽然你跟非基督徒一样是罪人，但是你还是跟他们有一个非常大不同的地方，你是蒙赦免的罪人，你在基督里面是光明，是圣洁的，好不一样，跟黑暗完全没有圣洁是不一样的。你凭着眼见看，常常看不出什么不同，因为你还是罪人。但是凭着上帝所给你创造的信心，在基督里的信心，你是算为没有罪的，完全洁净的。我们敬畏上帝的人一定要常常固定一起聚，谈论这宝贵的福音，这拯救我们的福音，这坚固我们的福音。所以有没有区别呢？我们跟非基督徒有没有区别？有，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区别。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日子过得蛮顺利，比非基督徒好，有时候我们的表现，我们的行为也比他们好。但是有时候凭着眼见我们看不到，非基督徒的日子，甚至明显邪恶的人，他们的日子可以比我们更顺利。另外有些非基督徒的行为表现也可以很好，他们会帮助其他的人，有时候好像没有区别，他们的情况或许看起来甚至是比我们好的。但是你不要凭着眼见，你要凭着信心，你要相信上帝的道所说的，你是在基督里的，他们不是。这是像天和地那样大的区别，这也是一个永恒的区别。现在虽然这区别常常只是凭着信心才知道有的，但是这还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区别。2000年前在哥哥他山上，那三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实际上他们三个都非常不一样，非常大的区别。当然耶稣跟其他两个很不一样，但是耶稣左右的两个犯人也不一样。一个因蒙神的恩典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，当天看起来他很愚拙，对不对？一个跟他一样在十字架上快要死的人怎能拯救他呢？但是他的信心还是抓住这钉十字架的救主，并且借着这个信心，这犯人连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有永生，虽然还不是凭着眼见的永生，但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快的，对不对？非常快。同样一天，他就不仅是在信心里有永生，他凭着眼见那天就是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。我们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的，现在凭着信心我们已经有永生，我们已经与耶稣同在， 但是将来我们凭着眼见就会与耶稣同在，在乐园里，在天堂里。到了那天，在基督里的义人会跟拒绝耶稣的恶人有个非常清楚的区别。这也是上帝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里所说的。为了结束，我要再次念第十七、十八节。这次我要用另外一个中文圣经的译本，就是当代译本来念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成为我宝贵的产业。我要怜悯他们，如同父亲怜悯他的孝顺儿子。那时，你们将再度看出义人与恶人之间的区别，侍奉上帝者和不侍奉上帝之间的不同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